老蛇毒女， 大家好，我是常威， 我是小咪。 咦，奶色你做乜啊？唔介绍自己 啊？啊，做节目啦，我系奶色。 奶色系今日有啲不满啊，系嘛？申诉大会噶嘛？ 争住介绍自己先，我系奶色咁嘅。 唔系啊，最近唔系咁开心啊。 咩事先？讲出嚟啦。大家幫你插點佢， 等啲觀眾朋友一齊聽聽。 你唔明噶啦，呢啲女仔先至明噶，我諗。 失戀。 少女心事。 都唔係少女啊！其實我想問咧，你哋啲男仔咧，即係如果拍拖咁計啦，如果你緊張個女朋友係咪都想成日見到佢，或者就算佢 send message 俾你都好啦，你就算你真係好忙唔得閒咧，你都會覆下佢，或者俾一個表情符號佢，代表咗你都知道佢揾過你，或者係回應咗佢定點樣？ 首先睇下個男人做緊咩啦。嗱，有一個情況咧，男人係最掛住佢自己身邊另外一半就係佢扯旗嘅時候。 咁我想問你，如果其實咁講，你覺得半年算唔算係仲係熱戀期一位係？ 半年其實時間冇話任何準則嘅，睇下食咗未嘅啫，即係睇下已經去到上咗床未。咁啊，如果你上咗床嘅話，我得到曬所有嘢啦，乜嘢都見過曬啦，咁就已經唔需要話太可有可無喎，種感覺。 即其實男人是其實真係食咗之後才開始看，即係食咗同食咗前同食咗之後咁計。 食完咧，你睇下食得好唔好味啊？係啊，你食食下發覺，點解有人咁樣嘅啊？又泡咗啲喎呢度。 睇食唔食到翻 呢度？呢度假嘅，啊呢度啊呢度呢度鬆嘅咁。 嚇會咁噶嗎？ 係啊，點啊？你咩事啊？講出嚟大家傾下。 就咁嘅，即系咧，我咧就同咗男拍拍半年拖啦。咁叫咧。 喂，等陣你又拍拖嘅咩？ 嘛，你咪鬼理啦。 啊 ，OK。 跟住唔通我拍拖要宣布咩大佬？ 咩國籍啊？今次 任嚟嘅啫。 今次咩國籍啊？ 唔話俾你聽。 因為嗱，講少少，因為奶色咧就咩國籍都試勻曬嘅，差唔多啊 咁跟住其實就係咁喎，跟住其實我覺得我開頭咧都同自己講，我同佢拍拖嘅時候咧都覺得唔需要咁上心啊！即係我覺得你試心塌地愛一個男人，其實佢唔中意你就唔中意你，佢都唔會珍惜你。咁我已經盡量係放鬆心情啊，平常心去同一個人相處，當係好啦，你係我男朋友，我總之我就做足我女朋友嘅本分就咁樣嘅。咁咧頭嗰一兩個月咧都好 OK 嘅，跟住去到第三個月開始咧就覺得佢有啲。冇第一兩個月咁甜蜜啦，即係或者係咁重視自己啦，即係自己 feel 到嘅。跟住去到第四個月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喂開始唔係喎冷淡喎，即係你係成個禮拜咧，你打電話俾佢啦，咁唔係日日打嘅，即係可能間唔中打，因為我知道佢忙啊嘛。咁你都會打電話俾佢，但係佢係冇復你，咁就一定知道佢揾我揾過佢，但係佢係知道嘅。咁唔緊要啦，可能你真係好忙，我唔係好理解你忙到咩程度啦，因為我之前都有申訴過，喂點解你可以？忙到咧一個電話都唔復我嘅，你明知我揾過你嘅喎，其實你都遇到我揾你嘅啦，你見到咩 miss call， 你應該係會同我傾噶嘛，即係會打俾我做咩啊咁樣。咁我 send 信息俾你，你又唔回覆喎，咁令我覺得你都唔重視我，你都唔 care 我感受嘅。 但係嗰段期間仲有冇揾你上床？ 有噶。 有嘅，即係佢有性需要就揾你啦。 係啦，跟住佢就係咧，譬如可能我呢個禮拜 send 信息俾佢，咁佢就冇回我啦，咁跟住直到我可能即係 四點就 OK 啦咁樣 講，即係發脾氣話喂你可唔可以回下一個信息啊？係咪咁難啊？你等你朋友食飯，你都唔肯 send 個信息俾我，跟住佢就話你唔明噶啦，有時啲人即係有時我連孭多個袋都覺得重，我有時真係攰到我真係連真係唔想講嘢啊！即係佢係講話攰到唔想講嘢，我心裏面諗有冇人攰到咁嘅情況啊？你咩工作？你係攰到要連嘢都唔想講啊？你又唔係做 DJ？咁我就開始覺得唔開心啦，咁都唔緊要嘅。咁就算佢話咁有一晚啦，咁佢就放工。 但係呢一個變化係喺佢 第四個月咯，第三四個月開始咯。 你哋已經發生咗關係未？ 發生咗關係噶啦。 咪就係你第幾個月發生關係先？ 即係你三個月就變 淡啦。第二個月咯， 咁但 即係試咗啦，發覺一齊咗啦。 但係試嘅時候，其實佢都有好鼓勵我，喂你舒唔舒服啊？或者你想點樣樣啊？或者點樣可以令你更加開心？ 我又想問下佢有冇一啲喺過程入邊有冇一啲特別嘅要求，你又配合唔到佢咧？即係譬如我話 曾經有噶，即係我都唔係好接受嘅，即係佢曾經有 菊花， 係啊，叫我舐菊花咯。咁我真係覺得因為其實我過往都冇試過做。 去到咁主動去嗰個位噶嘛， 即 係可能都係 J J 係冇問題嘅。咁、我覺得菊花對於我嚟講，我都覺得哇，有少少即係忐忑喎，即係好唔好咧咁樣。 但係會唔會同自己女朋友拍拖兩日就叫佢舐菊花嘅？查實 有冇試過咧？小咪你啊，有冇試過俾啲即係？ 冇試過舐菊花呢樣， 即係講下啦。因為我開頭諗佢係一個四十幾歲嘅男人嚟㗎啦，咁跟住其實佢亦都係離過婚嘅，咁佢同前妻係冇小朋友嘅，咁當時其實 我前妻舐菊花舐到好犀利啊， 跟住就話佢冇諗過你會同我一齊喎、因為本身我外表上比較細個啦，即係相對地比我真實年齡係更年輕啦。咁跟住我都覺得，你都中意我，咁我都諗住你係咪都想揾個伴，或者想穩定，或者重新建立㗎？咁我都有問過佢話，你會唔會考慮再結婚嘅？我會啊，會考慮再結婚㗎。 即係你諗住同呢條友結婚㗎？ 即係之前我都要問清楚㗎嘛，因為其實我都唔係好相信㗎嘛。即係你四十幾歲，你又離過婚啦，咁、你應該其實。他以前又出嚟玩到，已經係玩到透 了，玩到 J 都選埋。 係咯，即你已經係感覺你已經玩又玩過啦，婚又結過啦，咁到最後你離咗婚，又再選擇同第二個女仔一齊嘅時候，咁我梗係覺得你梗係想穩定，求穩定噶啦。即咁我當時就， 但你嗰一下就即冇奶菊花啦，冇配合到佢啦，你就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原因而 令 到 佢？有嘅，但係 你有奶嘅， 係啊，就唔係真係好耐咯，即可能係。分零鐘咁樣、 反而打個岔嚇，我好快一陣推翻你個故事，就係、我曾經有一段拍拖嘅經歷咧、就自己女朋友咧，我冇叫佢嘅，突然間鬧個菊花，我又有擔心喎、玩家喎、即男人就係咁犯賤嘅、我冇嘅時候就叫你幫手奶，當你唔奶，即你唔奶嘅時候，我又想你奶。你奶嘅時候我又驚， 所以我覺得咧，男人講嘅嘢咧，十句咧，即係冇信同跟足咯。 所以我有部分懷疑佢係咪想試下你有冇呢種，即係 定係想試下我肯唔肯配合佢定 係啦係啦，定係玩？ 咁我都有妥協到嘅，我真係分 分鐘可以扮噶嘛。譬如我男仔，我次次我都話俾我啲女朋友知我係處噶啦。 但係咧，我的確奶嘅時候咧，佢係我 feel 到係即刻佢係有嘢射出嚟嘅，即係佢真係興奮流露住興奮嗰種狀態，自己都係 即係唔係俾氣嘅，有啲好氣噶嘛。 是真係你自然你 feel 到 J J 係即刻有嘢射出嚟， 真係中意呢樣嘢， 真係興奮 的。即係你有配合佢嘅，跟住你每次你都有做嘅。 即係雖然你唔想，但係你半推半就。 係啦，即係我都話好啦，即係佢話佢洗乾淨啦，咁我話好啦，咁我自己 你幫佢洗啊嘛，情趣。 我心入邊係勉為其難嘅，因為我其實做緊嘅時候，我冇諗過佢突然間有咁嘅要求噶嘛，即係我都嚇咗一嚇咁。我話唔係啩？你講真嘅，佢話係啊，你舐啦，你舐啦。 即係純粹舐嘅啫，佢冇叫佢伸埋你喺入邊。 冇啊冇啊冇啊！跟住我嗰刻咧就即刻。真係勉為其難，我心裏邊係好忐忑，唔係嘛，即係要做啲咁嘅嘢，跟住然後真係做咗啦。 但你呢個位有冇表露俾佢睇先？因為 冇啊，因為佢背住我，嗱我咁佢係睇唔到我嘅表情噶嘛，咁我只係好快咁樣即係冷即係係咯，總之就令到佢嗰刻我就知道哦，原來佢真係中意，即係有呢個癖好嘅喎，佢真係享受喎。但係咧，我咁我都叫我配合過啊，咁。我就話有一天我就放工啦，咁我都冇諗過佢揾我噶。其實都問我喂你放幾點啊？咁跟住就直接咁答佢放幾點啊？佢我今晚夜啲嚟揾你啊！我嚇我話你夜啲嚟揾我，但我聽日要翻工喎。佢話係啊，我喺屋企附近食飯啊。我話好啊，咁你夜啲揾我啦。咁其實我都心裏諗住啊，你夜極可能都係十一點零鐘啦。咁跟住然後咧，我就咁我嗰日真係等啦，即係即刻將屋企打掃乾淨啊，將自己 著翻一個 係啦，梳洗好啊咁樣。我純粹 拎你啲絲珍藏嘢出嚟啊， 係啦，我諗住咦你 香薰嘅 啲啊，見到喎，跟住你又主動揾我咯喎，跟住 心諗會 唔會我哋開心下咧，有一晚終於甜蜜下啦咁。咁點知咧，我等到十一點半啦。咁都真係冇任何回音啦，咁佢過往都係話夜啲揾我都冇揾嘅，咁我就諗住佢應該都唔揾我噶啦，咁我就準備瞓覺啦。喺我瞓覺姿勢嘅時候，佢同我打俾我，佢話你喺邊啊？佢話你瞓未啊？我差唔多啦。佢話我差唔多噶啦，我你等埋我先啦。我嚇，我話而家十一點半噶啦喎，我話咁你係嚟過夜定係點樣噶？跟住佢話我借梳燒噶，咁我話好啦咁樣，我話你使唔使沖涼啊？佢話要啊，我話咁啊開定爐俾佢啦。咁啊，等到大概五分鐘咁上下，咁啊，佢就上咗嚟啦。佢第一時間見到我就話：，哇，我到頂啦！跟住我係見到佢咧，其實佢知道自己有飲醉噶啦。咁但係仲係清醒狀態，係行得穩陣嘅。但係佢知道自己唔可以再飲。咁佢一入嚟嘅時候，佢話：，喂，你幫我閂門啦咁樣。跟住我心裏面嗰刻都覺得：， 哇你門都真的攰到不想閂啦，咁今日閂門啦，佢爭啲連鞋都唔記得摸緊，我喂不如你摸咗鞋先啦，跟住摸咗鞋嗰刻咧，佢見到我張牀就覺得好似進入咗狀態咁，即刻趴咗張牀度，完全係冇理到我感受啦，然後就攤咗度就話啊好飽啊，我今日諗緊。哎、你飽啊！喂，我話我成日同佢講話，喂，其實咧， 你飽嘅意思係食嘢食到飽，定係話俾你知我飽噶啦，你夠啦，唔好嚟。 佢就係我唔知道，我嗰刻我就意識到，哇！你係咪飲到咁醉？佢話其實我就意會到啊啊！我已經飲到好飽啦，到頂啦，再飲唔掂啦咁樣。 嗯。 跟住佢就真係乜都冇理到啦。跟住我就望住呢劈嘢嘅時候，我個黑心入邊就 劈嘢， 我就話你嚟到唔係俾啲咩甜蜜我，你嚟到就好似一個。飲咗醉酒的男人攤咗張牀， 當正自己屋企咁樣。 係啦，跟住然後你襪又未除啦，跟住成身污糟邋遢，翻成日工之後，你就同啲朋友嗰度又煙又酒喺個白太白台食嘢，之後就上嚟我屋企就攤喺我張牀度，我就乾乾淨淨喺度期待緊你對我嘅甜蜜嘅時刻。跟住我嗰刻我都知道其實講乜都冇用，因為佢已經唔係狀態，同埋聽唔入耳。跟住我就幫佢除曬啲衫啦，就冚咗棉胎，即係幫佢冚被啦。 即係佢係完全冇諗過搞嘅意欲， 乜都冇， 定係話瞓低我用 飲到 wing 咗， 我喐唔到啦，你幫我啦咁。 係啦，佢就已經話我唔喐啦，就攤咗喺度咯。跟住我就幫佢除襪啦、除衫、除褲啦，就跟住凍親就將佢冚被啦。我就問佢， 你攬食佢啊嘛？ 我跟住就問佢，我話點啊？咁你仲沖唔沖涼㗎？跟住佢就話唔沖啦，我聽日先沖啦。跟住我嗰刻就話心諗，你唔沖你早講咯，唔使晨早十五分鐘開定爐俾你啦。跟住我就閂咗爐啦。跟住我就仲好冷靜，抑壓緊自己嘅情緒，我就話：咁你聽日幾點起身啊？幾點沖涼啊？佢就話我六點九起身。我話 OK。我話咁你手提電話仲有冇電啊？使唔使幫你插電啊？佢話有啊。我話你肯定你嘅電話真係有電。佢話係啊 ，OK 啊咁樣。跟住我就好啦，咁我就幫你插電啦。咪就熄咯。咁我就瞓地下啦。 插電嘅時候你發現到啲咩？有冇發現到啲嘢？ 乜都冇， 乜都冇。 我就瞓地下嗰晚，我就咁樣過咗。 點解唔同一齊瞓啊？因為你覺得 佢已經壓曬我成張牀， 好細， 得嗰兩尺半點瞓啫。 可能嗰個酒味有勁啊嘛。 其實係單人牀嚟嘅。 系啊，跟住嗰晚咧，我好唔舒服啊！我弥漫，我无啦啦乾乾净净要我瞓，变咗我自己瞓地下啦。那个屋系我嘅，但我系主人家，我要瞓地下。跟住我就要处理呢一劈嘢，跟住仲污糟邋遢咁瞓喺我张床度，跟住仲要成个空间弥漫住啲烟酒味。跟住我其实瞓得非常之唔好咯，仲要校定钟晨早起身，要起身早，俾佢早半个钟起身，趴着个炉，系等佢起身可以即刻冲凉洗头。 如果咁样，即所以你又嬲咗。 我有啲唔開心 啦，變咗阿四啊嘛！ 我覺得嗰刻你心裏 都 係咪 即係小 B 你都認同佢嘅 咩？我都咩啊？ 你都認同啲嘅，即係嬲嘅原因嘅。 因為佢其實佢翻自己屋企做呢壇嘢，點解佢要上嚟做呢壇嘢咧？唔係好明咯。 即係 佢飲醉咗，其實佢翻自己屋企啊？點解要翻我張牀？點解要打開張牀度瞓覺，佔翻自己屋企瞓覺？ 所以好多人咧都話男人同女人諗嘢係唔同嘅，即係我睇得出嗱即係大家都聽得出奶色。好唔开心，冇见过佢咁唔开心，因为佢好主动噶嘛，成日都喂嗰啲。 系啊， 但今日真系佢好唔开心，原来就讲呢样嘢出嚟。 期待你嚟去揽下我。 但系男人谂嘢咧，就用下边谂嘢嘅，即系佢觉得啊，我到咗啦，到咗打咗卡啦，就话俾你知啊，我已经搞掂，我见咗你啦，仲想点啊？我谂好多男听众都好似我哋，即系好似我咁讲啊，我已经见咗你啦，仲想点啊？我只是不搞啫，仲唔夠啊？ 我不理解你是不是有你 是、啊、 其實我懷疑他是不是有第二個女朋友，或者其實他根本跟前妻仲有聯絡，定是其實外面有再獵食其他人咯？但我覺得 定是他去上嚟之前咁樣 進進仔啊？你咁樣原來是在乎他的，你原來你即個角度是你都覺得個男人仲在乎他。 你覺得呢？你覺得咧？ 即如果你咁樣解的話，其實是在乎他的。 我覺得男人冇話在唔在乎嘅，即係男人諗嘢喺下邊諗之餘，女人諗嘢亦都係，即係好多時候大家搞完嘢，啲人成日都講噶嘛，哇！男人就淨係瞓覺，女人需要都攬住去傾下偈啊， 嘢都冇搞，真係淨係上嚟自己劈埋瞓。 係啦，唔係話中唔中意嘅，係想 hold 住你 ，hold 住你去玩，去玩唔同嘅嘢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啦。 我幾唔開心啊！跟住第二朝早咧，點解我咁講咧？我係冇嗱，佢從來一齊咗半年咧，佢從來都冇主動錫過我噶。係。跟住咧，就算係連搞嘢都好啦，佢都係冇錫過我噶。跟住咧，我係同佢講話誒，佢嗰日朝頭早我就話我唔食早餐啦，你食早餐啦，因為平時咧我放假咧。 我都會跟他一起起身去吃早餐的、 嗯、 但是我那天真的沒有，因為我那天是我首先是不開心，我覺得你當我家是客棧、嗯、第二我真的很累，我真的想睡多一點，然後他就問我，咦你平時好像睡那麼晏，為什麼你不吃早餐的，我說我真的很累，他說你昨晚很夜睡嗎，我說昨晚很夜睡，我說就是為了幫你搞定事就睡覺咯。好，我們 他有沒有錫你， 他就是臨走那一刻吃了我牙頭一口， 就是覺得驚奇了，是吧？ 是啦，沒 錯，這件事就是男人的虧心作祟。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出現呢？我覺得有關偷條的問題，我們留下一節再說。 好。